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15年11月29号星期日，今天机动车牌尾号不限行。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天起连续3天京城将持续重度污染，预计下周三才会好转。 北航音乐厅舞台昨晚坍塌，25人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国考今天开考，竞争比创5年来最低。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制裁土耳其。 大约在8点2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京郊滑雪场昨天迎来客流高峰，优惠低至2折。 周日文娱资讯大搜索盘点今天的电影展览演出亮点。 大约在8点30分左右请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主题是公益，而且都跟开车有关。其中一个是坚持多年开顺风车的王勇，另外一个则是每月少开一天车活动发起人李云威，他们都把节能环保具化到了每一天的行动当中。 那么继续今天的互动环节，问题就是目前通过互联网电话购买火车票预售期要提前多少天，短信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的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加持李瑞早晨8点钟为您介绍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中度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白天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200到220，今天的空气质量为5级，属于重度污染。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新鲜资讯头条，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起连续3天京城将持续重度污染的天气，原来预计今天中午好转的情况无法如约而至了。 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白天空气质量会转为5级重度污染，明后天也就是下周一周二，北京仍然是5级重度污染的天气，预计下周三呢，受冷空气的影响，空气质量才会转为优良。 那么截止到昨天24点，从27号下午2点启动的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已经持续生效了34个小时了。不少网友啊也在微博上发出疑问，说这京城的空气重污染天持续4天，为什么还不启动红色预警呢？因为根据相关规定啊，红色预警是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以上就会发布。 对此呢，一位环保专家表示，针对3天以上甚至更长期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警是个世界难题，这要求相关部门提高自身的预报预警能力。目前为止呢，北京从没有启动过红色预警，而对于这几天的天气是否将启动污染红色预警，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气象专家提醒啊，虽然最近气温有所回升，但是平均气温仍然低于常年同期的一到两摄氏度，相当于12月上旬的气温。那因此呢，市民啊仍要防寒保暖，不要掉以轻心。 是，今天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5摄氏度左右，未来一周的最高气温呢都在3到5摄氏度之间。那么在稍后的8:30左右呢，我们也将会连线气象专家为您做进一步的天气趋势的介绍。 关注完了天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春运购票。春运火车票窗口售票遇冷，昨天2016年春运火车票窗口售票开启，不过记者走访发现，由于目前距离春运开始还早，而且网络售票已经是提前2天开放了，来窗口购买春运火车票的乘客并不多。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到窗口购票的人呢可能会随着春运临近而增多，但是整体来说不会有大幅的增加，因为网上购票和电话购票会分流大部分乘客。 工作人员也是建议互联网购票享受提前60天的预售期，而窗口和这个窗口购票啊和相对来说呢是晚售2天，所以呢建议乘客提前选择网络购票，以免买不到这个热门方向的火车票。 另外呢还要提醒您的就是，与网络购票相比呢，电话订票对取票时间是有限制的，当天12点前预订的车票必须在次日12点之前取票，而当天12点后预订的车票呢则必须在次日的24点前取票，所以说电话订票的旅客一定要注意按时取票。 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一起突发事件。昨天晚上7点左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音乐厅发生了一起舞台坍塌事故，共有25人送到医院接受检查。 新闻广播室记者史玉从校方了解到，事故发生的时候呢，正是一场师生联欢活动的谢幕环节，不料升降舞台突然发生了意外沉降，导致部分师生跌落。 送到医院接受检查的25人当中，经初步诊断，有7人需要继续在医院接受检查。伤者受伤部位多为头部和腿部，其中有一名老师骨折。 有记者在现场看到，事发之后呢，舞台露出了一个长约5米、宽约2米的缺口，整块舞台的木板沉降，从上方呢可以清楚地看到舞台下的钢架，落在木板上的音响设备落到台下的木板碎屑四处都是。目前呢，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新鲜资讯，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考。今天开考，那这次国考呢，2.7万个招录名额共吸引了近140万人报名，招考人数创是历史新高，但是平均竞争比却是5年来的最低。 本次国考也被称为史上最严，因为刑法修正案9的实施出现了组织作弊行为，将会面临着最高获刑7年的刑罚。 那今年的国考呢，与往年相比啊，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不能报考了，这也是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仅面向体制外人员。 此外，国考最热岗位的竞争已经整体下降，其中2013年度国考报名的最热岗位接近万里挑一，2014年度的报名最热岗位呢是接近7000选一，2015年度报名最热岗位的竞争比为2625:1。 那对于未来国考招录的走势，专家分析说，近2年来，一方面国家公务员的招录规模呈扩招的趋势，另外一方面考生的报名心态趋于理性，可以预判未来几年国考报名规模或难再有大幅度的增长或缩水的现象，国考将趋于恒温的状态。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务院近日发布通知，明确免费教科书资金，国家规定课程由中央全额承担，地方课程由地方承担。 此次国务院通知的一大亮点，就是从2017年春季学期开始，统一城乡义务教育学生两免一补政策，也就是对城乡义务教育学生免除学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助生活费。 此外，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资金，也就是保证中小学校正常运转所需要的经费呢，可以随着学生的流动，今后人到哪里，这个钱就到哪里。新的制度实施之后，大约1300万从农村进城务工的人员随迁子女将会直接受益。 好，新鲜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运输部昨天公布了出租车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报告，数据显示网约车平台是否应纳入管理及管理方式的问题和网约车车辆条件及准入问题最受大家关注。 根据报告，半数意见支持专车登记为出租客运。此外呢，还有一类的观点就是认为应该以互联网思维设立网络预约车辆，一种新的车辆性质，介于营运车辆与私家车之间，并且制定符合网约车特点的报废标准。 同时，多数意见认为出租车应该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对于网约车更应该实施政府指导价，限定高于巡游出租车的最低价格，这样才能体现出差异化的服务，促进良性竞争。 再来关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十一月底，已经有超过百只银行理财产品提前终止，创下了2011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纪录。 银行提前终止理财产品是指银行方面在理财产品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就向投资者返还本金和相应的收益，尽管收益率仍然是按照预期的收益率来计算，但是由于天数的缩短，投资者最终的整体收益金是会下降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银行理财产品今年扎堆提前终止的情况呢？专家认为，一是受到了央行连续降准降息，市场资金面不断的宽松，基准利率不断下行的影响；二是今年银行理财产品的整体收益率出现了下降。 在北京的记者也是走访了几家地方银行，对方都表示在理财产品的说明书当中明确有提前终止产品的风险和可能说明。 那未来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趋势将是怎样的？分析认为，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之下，央行仍然有进一步调整存款利率的空间，因此不排除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进一步下行的情况可能将持续半年左右。 今天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据新华社的消息，针对当前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部分国家和地区安全形势，外交部建议中国公民密切关注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形势，以及外交部发布的有关安全提醒，近期呢谨慎前往有关国家和地区。 外交部的消息说，近期中国外交部已经在中国领事服务网多次发布了安全提醒，在当地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安全形势，配合当地政府采取的安全警戒措施，避免前往人流密集场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再来说一下外交部提示啊，谨慎前往的国家地区包括西亚、南亚、欧洲、非洲等部分国家。另外，新鲜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签署对土耳其实施制裁的总统令。 根据总统令，旅游公司不得办理前往土耳其的旅游手续，禁止包机往来俄土航线，严格监督土耳其运输公司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从2016年1月1号开始，除了外交人员和家属以及具有临时居住证的人以外，土耳其公民暂时不得入境俄罗斯。 24号，俄罗斯一架苏-24战机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坠毁。俄方此前表示，击落俄罗斯飞机是土耳其领导人犯下的罪行，这种行为必须受到惩罚，俄方有权采取军事报复行动。 好的，以上就是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燕妮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资讯。 只要您在中行购汇，并在一周内办理国际汇款，手续费就能低至6折哟。办理国际汇款就到中国银行，详询95566或中国银行任意网点。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的南四环刘湘桥东侧西向东主路有事故，占用了主路两条车道，造成刘湘桥、肖村桥排队缓慢，车辆呢可以从四环辅路绕行。 好，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近郊滑雪场昨天迎来了客流高峰，优惠低至两折。 周日文娱资讯大搜索为您盘点一下今天的电影展览演出等亮点。 继续今天的互动环节，问题就是目前通过互联网电话购买火车票，预售期是要提前多少天？您可以把答案通过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的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的，下面我们进小段广告，稍后见。 稍后见。 以下是上海大众 Take Care 爱车课堂时间。这天黑得越来越早了，你晚上开车可要多留心哦。 放心，我才刚刚更换了大灯灯泡。 车灯就像是汽车的双眼，质量好坏会直接影响夜间行驶的照明效果。劣质灯泡亮度不足，聚焦不集中，照明范围小，在行车过程中，尤其是在超车时，会让驾驶员产生视觉错误，容易发生行车事故。 这我当然知道，而且大灯也需要定期检测，必要时就需要及时更换，而且为了保证亮度一致，必须左右两边同时更换。 看来你懂得不比我少啊。 那当然，我换的可是上海大众原装零件，专业有保障，还享受10000公里的质量担保呢。 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制成。 1.6，1.6，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点了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好的，早晨的8:17，欢迎回来，这里是加持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郊区滑雪场昨天迎来了今冬首个客流高峰。今年北京各大滑雪场开门迎客的时间呢，比去年是足足早了一周。 北京郊区的圆佛山、南山、石金龙滑雪场等呢，现在都有优惠，门票是低至两折，有的优惠呢到明天，也就是11月30号截止，有的是持续到12月中旬。那大家可以通过团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电话等渠道购买。 记者对比发现啊，不同的滑雪场的优惠也是不同的，比如说有的套餐里包含一套雪具但不含门票，有的呢则是包含门票但不包含滑雪服、柜子、保险等费用，游客最好是货比三家。 昨天的客流高峰让滑雪场的停车场压力比较大，滑雪场的缆车也是一辆接着一辆的往山上开，滑雪场里有的地方还要排队。 那么由于滑雪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啊，滑雪场将在高峰期限制客流，游客呢尽量错开高峰。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好，文化娱乐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在北京有这样一个百年车站，现在还没有文物身份，接下来的命运难以预测，这就是清河车站。它始建于110年前，现在还基本上保留着100年前的样貌。 据法制晚报的报道说，本月初京张高铁可行性研究报告获发改委批复，清河车站是规划的始发站之一，有铁路学者就担心清河老站势必要进行较大的改动了。 清河站位于地铁城铁13号线上地和西二旗两个车站之间，始建于1905年。詹天佑先生呢，曾经在此勘测施工验收。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经在清河站下车视察京张铁路。 那这座车站目前还在使用，北京市郊铁路 S2 线在此停靠，车站内人流稀少，偶尔有乘客来这里购买火车票来去匆匆。 据报道，有铁路学者已经向海淀区文委递交了相关申请，希望为清河老站争取合法的文物身份。 周日文艺资讯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来先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啊。今天的影院排片表上，《火星救援》几乎是一家独大，这部片子已经上映五天，来搜索一下大家对这部影片的影评。 据介绍呢，这是近年来得到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 NASA 支持最多的一部太空题材的影片。 NASA 提供了几百张关于火星和宇航员的照片，电影中的火星车、宇航服的设计都有 NASA 的专家参与。 另外演员阵容也比较强大，比如说男主角戴蒙是电影《星际穿越》里困在遥远的星球骗别人来救他的黑心博士。另外片中火星计划主管由奥斯卡最佳影片《为奴十二载》的黑人男主角埃加福特来饰演。 对于这部影片也有不太令人满意的地方，有观众就指出故事简单，叙述方式过于平淡，剧情没有多大的亮点，语言幽默呢只算是小打小闹。 不过总的来看呢，这部影片目前在时光网评分 8.2， 豆瓣网评分 8.5 还是比较高的。 对于欧美经典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中国电影资料馆将会放映2001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我是山姆》。 这个电影讲述了一个智力低下的父亲，虽然智商相当于7岁的孩子，但是出于父爱，他依靠一份咖啡店的杂工，决心要和有关当局争夺女儿的抚养权，故事由此展开。 电影中父亲的扮演者西恩潘是一个实力派演员，获得过戛纳电影节的影帝，还在2003年凭借神秘惊悚片《神秘之河》获得过奥斯卡影帝。 电影《我是山姆》票价40块钱，今天在百子湾艺术影院现场售票。 再来关注最新的展览，一个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的展览正在炎黄艺术馆展出，七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和他们的12位徒弟的牙雕、陶瓷、漆器、刺绣等96件作品正在展出。 据北京日报的报道，这些非遗传承人的徒弟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展览免费展出到本月30号，炎黄艺术馆位于朝阳区亚运村汇中路9号。 再来搜索一下今天的演出亮点，法国默剧大师菲利普·比索来京演出了，今天晚上7点半他将在蓬蒿剧场上演经典剧目《无声世界40年》。 无声世界系列是菲利普·比索的经典力作，全剧由13个充满逗趣、悲伤和温情的小故事来组成。 另外，这个菲利普·比索呢，是被称为孤独的动作诗人，从事默剧表演有30多年，在他的环球演出当中，商业演出只占了很小的比重，他将大部分的精力都是放在了义务演出上。 那么这部默剧票价最低150块钱，今晚在蓬蒿剧场演出，下周二12月1号晚上还有一场，蓬蒿剧场位于南锣鼓巷东棉花胡同35号。 最近北京人艺京味贺岁大戏开始售票了，由北京人艺原创的新戏《牌坊》12月24号在首都剧场首演，将会持续到明年的1月24号。 在这部话剧当中，腐朽软弱的清廷这个清朝啊，为了向西方列强示好，指派京城营造行之首的蒯家为冲突中被打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修建一座牌坊，修还是不修，蒯家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危机当中。 编辑昨天晚上在北京人艺的票务页面上看到，这部话剧牌坊的上演首日，也就是12月24号，还有少量的余票，最低票价是80块钱。 其实在北京呢，还有一类休闲的好去处啊，这就是各区的文化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您介绍其中的两个。 西城区第一文化馆的关键词是曲艺，评剧、越剧这样一出曲艺串烧，每周三都会在小剧场里定期的汇演，表演的都是戏曲票友。 西城区第一文化馆曲艺负责人在接受北京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说啊，零基础也没关系，来了以后通过我们的训练以后， 得这个扮上啊，上台啊就能唱，这也是跟其他文化馆里的团队不一样的地方。 咱们再去东城区第一文化馆看一看，那里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免费。比起外面动辄几百块钱的培训班而言呢，文化馆的书画、声乐、化妆等等十多个课程都是免费开放的，全年参与人数上千人。 这些课程呢，可以说是为辖区内的大爷大妈们量身设置的，有没有基础无所谓，只要爱学、好学就可以先了解一下。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24，听众朋友，以上资讯就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八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请全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全工您好。 啊，你好。 那全工，今天这个天气啊，我们感觉啊，雾霾情况还是挺严重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两天都是由于这个气压场的减弱，出现了雾霾天气。像现在呢，全市能见度啊，普遍是1到2公里，但是东南部郊区能见度是不足800米。这次雾霾呢，影响的范围啊，主要在河北的平原地区。那么出了北京往南啊，会更差。目前呢，像定兴啊、保定还有石家庄方向，这是大雾弥漫。那么也提醒走啊京石、京开高速的朋友，要注意一下交通的安全。下午呢，虽然有小股冷气影响北京，但是势力太弱啊，没有明显的北风刮起。仅仅是湿度减小呢，这个雾气呢能减轻，但是霾笼罩的状况呢仍然存在。从这个天气趋势来看呢，明后两天啊还是受雾霾天气的影响，天气呢也显得比较阴沉。到后天的夜间将有冷空气影响北京，那么北风刮起啊，这个大气透明度呢就会明显的好转了。这次冷空气呢不会带来气温的明显下降，下周这个气温走势还是比较平稳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一般在3到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0下的4到5度。但是周三周四这两天呢风力比较大，有4到5级，阵风呢可以达到6级左右。虽然说天气晴朗，但是呢风寒效应明显，所以大家呢在下周三四啊还要做好防风保暖的准备。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全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有中度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40摄氏度。 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0%，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报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南风2-3级，气温3到0下1摄氏度。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0下5摄氏度。 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是200到220，空气质量5级，重度污染。 那么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三天呢，北京没有降水，也没有大风。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好，进入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今天啊，这两位人物都跟开车有关。首先来说的是李云威。李云威是个环保倡议者，虽然是有车一族，但是他经常会把自己的爱车锁起来，然后去坐公交车，甚至呢还把车钥匙交给朋友监督自己不开车。多年来由他发起的每月少开一天车的活动，有几十万北京车主参加，为北京交通和环保做出了贡献。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车行蓝天下。这个故事曾在2010年12月16号首播。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今天我要采访的对象是一位年轻帅气的小伙儿，他叫李云威。别看刚30岁，可他已经是北京车友协会的会长了，头衔不小，责任重大。那年轻的李云威是怎么能够得到北京车友们的信任？提起这件事儿，咱们还要从2004年他成为一个有车族开始说起。 2004年买车的时候，那是我人生中第一辆车。对于这个汽车，可能感觉知识啊什么的还是个弱者。 嗯。 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找到使用相同车型的朋友。 哦。 那时候网络上已经有一些车友论坛了。大家就都在讨论用车时使用车的技巧啊，包括车出现问题怎么维修什么的。 因为车论坛里的网友都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还经常啊自驾游，一起出去活动，享受驾车带给他们的乐趣。但是时间长了呀，大家伙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 有时候大家一块商量，哎，咱们这个大家玩的这么好，咱们的组织还应该怎么建。当时我们就想，咱们是不是也能把人组织起来，参与一些社会上的公益活动？ 就这样，公益成了车友们新的活动主题。 2005年组织大家献血，然后不少的车友都走上献血车，就这么一个活动。我们车友会做公益活动，那就是为了，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公益心。 嗯， 我们做完就完了，也没有什么材料留下，也没有什么总结。但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突然接到那个就是北京公民献血委员会的电话，给我们颁发了一个北京市的无偿献血贡献奖。 呵 啊，当时这个奖下来，我们把这个就是一个大铜牌子拍了照片，然后放到我们的论坛上。 嗯， 就车友没事就点出来看一看，好像这个一个奖牌就是给所有人的。就大家都感觉到特别光荣。 从此以后啊，李云威参加了这个车友会，就开始为公益活动马不停蹄的行动了。他们一次次的善举总是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而李云威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表现出了突出的组织能力，因此被大家推举为了这个车友会的秘书长。 不知不觉当中吧，就是这浮现出来了。 肯定是你身上某些特点 啊， 能够让大家觉得很放心，把这事交给你， 啊、 是不是？ 可能就是我有点，我这个人可能有点那个少年老成那样。啊、而且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读了好多哲学的书，应该是就善于思辨吧。 因为善于思考，这让李云威总是琢磨着他们这个车友会的公益活动怎么能寻求点变化，办出一些特色来。 我们其实搞的这些都是我们的那个父辈啊，他们那时候就在做的这些公益的事情。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车友群体慢慢壮大，但是他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公益品牌。 嗯， 就是没有哪一个活动，你说 具有你们车友会 特 点的和车有关的。 对。 于是在2006年，李云威率先发起和组织了为了首都一个蓝天，每个人少开一天车的活动，这也是在为绿色奥运做贡献。没想到活动一推出，全北京市民都积极响应，这让李云威非常的惊喜。 到后来我们2006年6月5号就那个世界环境日， 嗯， 我们就正式发起了这个少开一天车这个活动。后来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反正根据当时北京市交管局出了一个数据，就是6月5号当天机动车比平常减少了20万辆。 是吗？你自己本身是怎么做的呢？ 我呢，从5月28号我把车交给我的车友会，是吧？我们车友会当时有一对老夫妇是非常德高望重的，大家都非常信任，我就把钥匙和车都给他们了。我说这样就保证我不开了嘛， 嗯， 是吧？然后我一直到6月5号，正好是一周。 而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李云威所倡导的少开一天车活动，更是成为了北京很多私家车主的一种习惯和大家一个共同的约定。 就是在后来的那个中非论坛和好运北京测试赛期间，我们车友会也做了积极的响应，我们也专门写了这个倡议书，大家都少开车或者不开车。 嗯嗯， 而且那个当时政府的机构吧，也做出表率，自己封存了很多公务车辆。 嗯， 这样大家一起努力，当时中非论坛期间，我们北京减少的机动车的停驶的是80万辆。 接下来的北京奥运会，李云威和车友们也没闲着，他们在做着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就是用自己的车义务的送奥运志愿者们回家。 一直做到奥运会结束吧，先后我们接送志愿者超过了1000人次，最远的送达距离超过了100公里。 你也几次送过吗？ 啊、对，我当然，我都是几乎是天天跑。 这件事儿需要车友们积搭时间，还要搭金钱，像汽油钱和过桥过路费都是车友们自己承担的。然而他们的坚持换来的却是志愿者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奥运会赛事的服务当中，可以说他们是为志愿者服务的志愿者。 但是当奥运会闭幕式的那天，他们却没有在北京好好享受胜利的喜悦，因为这个时候李云威已经带着他的车友们奔赴四川地震灾区。奥运闭幕式那天晚上，他们是在十方度过的。 在那个十方的宾馆里，我们就围坐在一起，就打开电视就看那个闭幕式，最后听到那罗格的致辞，这是一届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然后说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哎，当时我们听到那个致辞的时候，大家就因为都对他付出过，自己把自己当做其中的一员，当时感觉确实是无与伦比的快乐。然后他一说无与伦比的奥运会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拿起那个手中的甭管是什么杯子啊，什么东西，反正就是疯狂的叫。那在那个灾区的宾馆里拿起相机啊，我们跟那个电视机罗格合了张影、啊、当时我也是我提的，我说说得好，咱赶快跟他照张相。 这些难忘的经历让李云威更加珍视在车友会参加的每次公益活动，而因为他出色的组织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市车友协会的会长。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但是学哲学的他总是在不断的思考和实践当中寻求发展之路，而他更希望全北京的车友们能够一起行动起来，让北京越来越美丽。 我觉得只要自己就是我的成长能和那个北京联系起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挺快乐的，就参与他投入他、做这些事情。更何况我正好与改革开放同岁、我觉得和这个时代啊，和咱们国家快速的发展都能够联系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其实挺幸福的。 不是五九八，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易经同仁堂果药。 好，那么进入到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贾润，请贾润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路况。贾润你好。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周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早间整体的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都不太好，大家尽量减少驾车外出，必要出行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小心驾驶。首先呢来说一下事故路段，受上一时段东五环平房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的事故影响呢，造成平房桥区的目前是通行缓慢的路段，目前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交通呢正在恢复中。五环主路五元桥上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两车事故，南四环柳香桥东侧西向东主路的事故造成了柳香桥肖村桥车辆行驶缓慢，车辆呢可从四环辅路绕行。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西道口有故障车，京昆高速进京方向韩村河出口匝道有故障车，后方车辆无法通行。高速路方面呢，目前本市各高速公路通行是正常的，没有采取封闭措施的路段。其他路段比较路况比较突出的路段呢，像北五环外环方向的香白旗桥辅路北向南，也是车辆比较集中的路段。 从昨天的交通情况看，预计今天将从午间时段开始，市区内的主要干道及部分商圈周边，向南部的木樨儿、大红门、新发地等桥区依旧会出现持续车多的情况，请您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选择好出行路线。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贾润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 好，关注完路况，我们继续来听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路况回来，精彩继续。说起这个顺风车呀，很多人可能都听过王勇这个名字。王勇呢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坚持十几年开顺风车，多年来呢他也遭遇过尴尬、质疑、冷眼甚至是危险，但是也因此找到了爱情。这中间呢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精彩故事呢？让王勇为我们讲述一路顺风。这个故事曾经在2010年12月14号、15号两天首播。 经常在北京回龙观344路公交车站等车的人们都知道，每天早晨车站附近都会停靠着一辆车，车的主人总会站在十几米长的等车队伍前面大声的招呼大家，谁要去马甸、双安搭车不要钱。一些回头客会熟门熟路的钻进他的车，而另一些人则会带着疑惑和好奇的眼光看着满载的轿车渐渐远去。这位车主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他的名字叫王勇。 我就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农村孩子，在农村里面大家就都是在坐顺风车，有一个邻居他是开东风的，就货车，他每次进城的时候呢都会带几个人，其实这就是最早的顺风车的雏形。就后来上初中，那个时候不骑自行车上下学嘛，经常的就是后座都会坐上人，如果你要没有人坐的话，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人缘挺不好。也就是说我们从小就是有这种意识。 打小生长在湖南邵阳农村的王勇，受到了家乡人免费搭车习惯的影响，在他的脑海当中，有车一起坐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而没想到的是，1996年只身来北京创业的王勇，正是因为这种拼车的情节，让他误打误撞的还结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 就是我在学车的时候，我太太呢也在学车，那个时候她不是我太太，我也不认识她。出来以后，然后她就打车，几十个人学交规啊，打不到车嘛，然后我就跑到前面去打了辆车，然后跑到她身边说，小姐要不然你就一起走吧，我捎你一下。后来人家就上下打量了我好几回，说这个人到底可信不可信。我记得那个场景，他有点咬牙的感觉，上吧，就上来了。就是这是我的第一次的这个顺风车的经历。后来就我们又是同学嘛，学起学车，后来就认识了，后来慢慢就谈恋爱了。 大学设计专业毕业的王勇，十几年前从湖南来到北京寻找自己的梦想。在一家公司他工作了几个月后，靠着积攒下来的工资自己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开始了创业之路。当时的生意并不好做，为了给自己壮一下门面，他借了钱买了一辆车，本想是多拉些生意，但是没想到却一下子与免费载人的顺风车结下了缘分。 也是1998年90月份吧，我那天是突然就下大雨，我在北洼路那边，我就看到一个老太太从那走，身边全淋湿了，就是因为那天晚上搭那个老太太，然后她呢雨水和泪水交织在一起，然后看着我那种感情，让我就觉得心里也特别不是滋味。后来我把他送回家，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媳妇来了以后就握着手说，哎呦，说哥们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啊，给你留个电话，然后有事就说话怎么。他们是特别的热情，好像真的就是，哎呀，你那种戏啊不是说一般的，就有点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像我救了他妈妈的命那种感觉。我当时我很受震撼，就是我出来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问题，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特别简单，把车停下来，把车门打开，你上来送你回家。但是很多人没有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我就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能不能够带个头来这么做。所以从第二天开始起，我就开始搭人。 自从那天以后，每天早晨在回龙观的公交车站，王勇都会开着他的车，冲着等公交车的路人询问，有谁去城里搭车不要钱。但令网友没有想到的是，最初迎接他的并不是感谢和赞许，而是怀疑和不解。 我那个时候搭人是很困难，我当时在回龙观住嘛，99年，非常的偏那个地方，到公交车站，那个时候公交车还比较少，我走下车一个一个跟人家讲，我说哎你们去哪，我捎你一下，我说我也进城，反正也是顺路嘛。 我觉得我第一反应是这是个黑车司机，然后第二反应我问他多少钱， 哎有人不很多人都问，很多都问说多少钱，好一个人拉上来说哦，我就一看有车我赶紧上来，不就10块钱吗？其实呢我从来没有收过人家的一分钱啊，我那个时候我还有点冒充，我就这么讲，我说国外这种事情很正常啦。他说那你是不是国外留学的，我说我也没有不置可否，我为了显得就让人觉得我这种行为是正常的，所以我就默认别人对我的猜测，我说反正国外就是这么做的。他说哦，人家会补了一句说你看人家国外回来的理念就不太一样，我就笑一笑。 一开始这顺道免费拉人的好事儿也不好做，大部分人都不相信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以为王勇是歹徒骗子的人不在少数。为此王勇还真是没少挨别人的误会和拒绝。 拒绝就算是非常好的了，就说我不去，那就算是已经非常客气了。通常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干嘛呀，你有毛病吗，这人我问这个话我也能接受，我最怕的就是无视我的存在的人，我跟他说根本就不当我存在，这种人我是最可怕的。哪怕你说我两句说我不去，或者说我不理你，说行行，我不感兴趣也行，你对我有回应也行，我最怕的就是不理我的，而且眼睛还不看你，这种人我觉得蛮恐怖的。 虽然经常被大家误解，但天生自信，做事总是有一股子乐观精神的网友，还是相信自己能把这给人带来便利的顺风车给开下去。而在这期间，被人不理解和被人感谢又是一直与他一路相伴着。 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个男的要过来揍我，是一个女孩在公交车站，我就一路问过去，刚好停到那个门口，就问那女孩，我说哎，我说你走吗？结果一个男的在后面打电话吧，他转过身来说哟，我女朋友跟一个男的在瞎侃呢，然后他就说你什么意思啊，要打架？我说你别误会，我说我就是想搭顺风车，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委屈，有人手上拿了报纸或拿了馒头拿了东西就给你直接扔你啊，心里也挺难过，有时候也想过放弃，说我干嘛要图什么呀。但后来呢，当你遭到无数次的拒绝以后，上了两个人，这两个人就特别肯定你，特别鼓励你，特别感激你的时候，就好像那个热情就一下又起来了那种感觉。 除了得到鼓励之外，还有一个信念在支撑着王勇无怨无悔地去做这件事，这就是与人分享的理念。 我认为顺风车其实是一个分享的一个理念，节能啊，环保啊，减缓交通压力啊。说我一个人开车我觉得太浪费了，为什么不叫一个人一起来呢，就是最开始就是这种想法。 王勇坚信与他人一同分享这份乘车的快乐，不但能节能环保，还能结交更多的朋友。但是王勇并没有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靠近，坐他车的人并不都是上班族，偶尔也会有一些不法分子掺杂其中，还别说这腰间别刀的歹徒真就被王勇遇上了。 他之前在拦车，拦别的车，没别人都不停，我呢主动停在他旁边，我说哎哥们你去哪了，他说进城，我说你上来吧，我就带着走，然后在路上他问我收不收钱，我说不收钱，他说那你怎么赚了这么多钱啊，买了车啊，我说我就说我怎么一步一步的做起来的哈，我还跟他说，我说我一个人，你看我一个人走多闷呐、啊，那你上来你都信任我，你等于帮我了对吧，咱们俩有还聊会天多好啊。后来下车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哥们你小心点，不是所有人都是好人，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好没问题我知道了，但是我想的有点不对劲，我这话好像有点听得挺难受。直到他下车以后，我一看哥们后面有一把带着有一尺白长这个砍刀，我才知道我知道这哥们可能是，因为上车的时候我没有看，因为很黑黑乎乎的没有看清楚嘛。我后来根据他说话的神情和他的判断，包括他背后别的那把砍刀，我才知道这个人可能是抢劫犯。 也许是被王勇的行为感动了， 也许是觉得找不到下手的理由，这位腰间别刀的人并没有伤害王勇。但是这次经历着实给王勇提了一个醒，开顺风车也要小心谨慎呢。同时也让王勇感觉到，在车上与搭车的人进行交流，不但能结识很多新朋友，还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其实说到交流，曾经在家乡做过中学老师的王勇说，他是一个特别喜欢聊天的人，而且正是因为聊天，他还曾在自己的车上用切身的经历感动过许多人呢。 很多人有些搭了我的车以后，然后我在路上讲了，包括一些做事的一些做人的一些我的感悟啊，跟他分享，那他们也会觉得很受鼓舞。有一个人是我搭他，他准备回家了，就回老家了，然后到了34准备从那个地方换乘去西客站，我就问他，我说你大包小包的干嘛呀？他说我回家了。我说你为什么回家？他说我混不下去了，在北京太难了。我说你怎么了？然后就问他，然后就跟他讲我的情况。我说你住过地下三层吗？我说你一个月花100块钱过吗？他说那倒没有。我说我就这么过来的。然后我就跟他讲，我也开导开导他，反正当过老师嘛，然后好为人师啊。他说听了之后，他说，哎，我还是真没有你这么苦，你都能成，那我为什么不成啊？行，我不回去了，我又回来。就这种情况碰到好多次，就现身说法嘛。我讲的任何一个例子，都是我亲身经历过，都是我自己本人的事实。 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那些心情沮丧、事业受挫的搭车人，这也是王勇给自己提出的一个额外要求。而受他开导的乘客能够有所收获，则是让王勇最感到欣慰的。这其中有一封信最让他感到感动。 就是这个是一个搭过我的车的人啊，给我写了一封信。他以前搭过我的车，后来去深圳了。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就很少有人在用这种纸写信啊， 对， 所以我特别感动，也对我特别大的鼓舞。 他是什么时候搭过你的车？ 他是，你看，他是1年零4个月以前搭过我的车，然后呢，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在北京的公交车站，外面下了很大的雨，我莫名的坐上你的车，当时心里想，哪有这么傻的人，没事开着车拉客人？他说他当时下车以后还是很后怕， 他很后怕， 他很后怕，他想着自己那么大胆，上了一个陌生人的车，车上还有那么多陌生的人。 最后怎么写的？ 最后我看看，哦，在深圳生活快2年了。每次在大雨中等车的时候，多么期待有一个你能够出现啊！就是昨天去图书馆买书，给一品和一丹两个小家伙挑了2本， 这是你的两个小孩子是吧？ 对，我两个小孩，这个就算给两个小家伙的礼物，很真实啊，写得非常的真实，就让我也特别的感动。写了这封信以后，确实对我也有特别大的鼓舞。 有了这样鼓舞人的回馈，王勇开启顺风车就更加有动力了。从1998年至今，王勇的车子换了，但他免费拉人的顺风车却从来没有停过。13年来，坐过他顺风车的人可能已经上万了。王勇说，现在连车站的交通协管员都已经跟他很熟了。 他们协管员都认识我，然后都在帮我说，哎，走马丁，不要钱不要钱，放心上吧。 前面话有点像拉小公共那一感觉， 对对对，有大座。现在我车只要一停，我都不用招呼了，现在人就满的。而且我后面的车也搭顺风车的，也一停也就满了，因为大家都信任了，而且大家都知道了，而且很多人都认识我，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也很开心，就是从一个人从别人怀疑你，然后到信任你，这个转变的过程其实也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大家的认可让王勇乐在脸上，美在心里面。而更令王勇感到开心的是，以前坐过他顺风车的人，自己买了车以后，也开始免费拉起了顺风车。 那个叫韩翔波，是中建的一个设计师，我都记得特别清楚。他现在也拿车以后，他也搭别人了，也开始搭顺风车。就这种人很多，因为我上车的时候都问，我说你们以后啊，要有车的话，你也可以搭搭别人。当然，如果搭搭别人，你也希望能告诉我一声。所以有时候他们有人就给我打电话或者发短信给我，让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嘛。 一心想把顺风车风气传播开来的王勇，不仅用自己的行动在宣传，而且在2008年，他还委托政协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希望能够设立顺风车制度，倡导大家环保节能出行，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 顺风车承载了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就是现在目前只需要鼓励，怎么鼓励？就是第一，用我们现有的交通道路的资源划出一条叫顺风车道，美国就叫 carpool。 那么这个顺风车道在高峰期，我们3个人以上的车辆优先通行。第二个呢，也在财务上也稍微的做些支持，比如说我们四个人 那凡是四个人头的就免高速费，包括现在北京不是限行吗？那你今天号车不对号，但是如果你这个车大了四个人，我也让你跑。北京每天早上300万辆车只有一个人开，那么如果这300万辆车，那么如果两个人能够开一辆车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运载的能力啊！大禹治水的经验告诉我们，我们是不能堵的，我们只能疏导。 在实践和探索当中总结出一整套顺风车搭载方案的王勇，希望能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他说，一个人的力量是薄弱的，但要是全社会都来支持，顺风车制度一定会发扬光大。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问王勇，顺风车你开了13年了，今后还会一直开下去吗？ 不会，我还去做。说到我不开车的时候，因为我每天受到鼓舞，我每天搭不同的人，我跟不同人交流，我学到不同的东西，我有不同的快乐。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搭顺风车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分享的一个事情，举手之劳，仅此而已。 透过玻璃窗晒雪后的阳光，我心中一片温柔轻轻的。 水晶杯子一晃一晃，烈酒淡淡飘香，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着望。 好了，听完了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之后呢，我们最后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目前通过互联网电话购买火车票预售期提前多少天呢？答案就是60天。恭喜手机135尾号6460的这位听众，您获得了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与您取得联系。 好，到这里今天的资讯早八点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燕妮刘慧，主持人李瑞加持，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收听由李玲和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淡淡飘香，有冰块在杯中碰出清香。 可知地球某个地方有人正经守绝望，硝烟吹开露出了眼里迷茫， 已经感觉不到悲伤，已经忘记了失望。该不该把梦想让全世界分享？天地雨雪风霜，有丰年和饥荒，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这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天地雨雪风霜，有丰年和饥荒，把爱的种子种在心间就是希望。新的世纪晨光，能把黑洞照亮，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每件幸福的事都应该分享。 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